的不叫你眼色无你早受你且受舍弃

幽默不能困惑， 心机何况你

举你功不成名不举，故为你十年欢畅发心苦成龙，与林子小姐配红心，相府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断背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在上元宫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悔呀、啊 为子，我就是你的母亲啊！ 谁愿何啊？父不知谁哪里生的，才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。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，尽苦不靠你外苦再得下苦。世间你迷恋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生，思想理你平等等，我为这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尘，长生宿在灵凡面。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！媳妇侬三番不离友，一日上月不住要去湖上住，各种就叫严师宝啊！

道，大路通天，过早过便，难道是你走的我掌都掌不得我？ 是啊，哦，大姐，请你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 嗯，日赐起 起。大姐，你为何撞我一棒？ 你见被报国收纳雨伞，心中有死慌里慌张，中了我一棒。 我 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吗？ 我撞了他一棒。也未可知，大姐，我们儿子在起， 起，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大哥，我来问你。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嫁至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。嫁至哪里，要往哪道而去？ 蓬莱村，千里迢迢来投亲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